攻读约厄尔先知书第二章。你们要在西庸吹起号角，在我的圣山上吹起号筒，叫大地所有的居民站立害怕，因为上主的日子来了，且已来近了。那是一个阴霾昏暗的日子，是一个浓云漆黑的日子。一个庞大强盛的民族犹如曙光一样散布在各山上，像这样的民族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，此后历尽万世万代也不会再有。在这民族的前面有吞灭的烈火，后面有燃烧的火焰。这民族未来以前，大地有如伊甸乐园，既来以后却成了荒凉的旷野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他们的形状有如马的形状，他们奔驰有如战马，他们跳跃，发出有如战车越过山巅的林林声，发出有如烈火焚烧稻草的爆裂声。我像一只严阵以待的强大军旅，万民一见为之惶恐，人人脸面顿时失色。他们极尽有如勇士，攀登城墙有如战士，各走自己的路线，从不混乱自己的行列。他们各不相及，各循自己的路线进行，即使冲锋陷阵仍不散乱。他们进攻城邑，奔上城墙，攀登屋顶，闯进窗户，犹如盗贼一般。在他们面前，大地为之震荡，柱天为之动摇，日月为之昏暗，星辰为之失光。上主在他的军礼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，他的队伍极其庞大，执行他命令的，又是强而有力的。上主的日子实在伟大，极其可怕，有谁能抵得住？至少现在，上主的断语，你们应全心归向我，进食、哭泣、悲哀，应撕裂的是你们的心，而不是你们的衣服。你们应归向上主，你们的天主，因为他宽仁慈悲，迟于发怒，富于慈爱，常懊悔降灾。有谁知道，也许他会转意后悔，在这场灾祸后给你们留下祝福，好使你们能给上主你们的天主献上素祭和奠祭。你们要在西庸吹起号角，制定一个斋期，召开一个盛会，要召集民众，制定一个集会，召集老人，集合幼童，甚至吃奶的婴儿。新郎应走出他的洞房，新娘应离开他的闺房。上主的仆人司祭应在殿廊与祭台之间痛哭说，上主，求你怜恤你的百姓，不要让你的基业遭受侮辱，使义民取笑他们。为什么让人在义民中说他们的天主在哪里？上主对自己的地狱又重加度爱，怜悯了自己的百姓。上主答复他的百姓说，看，我必再次给你们五谷酒油，使你们得享宝玉，不再使你们在义民中遭受羞辱。我要使由北方来的大军远离你们，要驱逐他们到荒凉不毛之地，使他们的先锋面向东海，使他们的殿军面向西海。他们的臭气要上升，他们的腥臭要上腾，因为他们行了大恶。田地，你不要害怕，反要欢愉喜乐，因为上主行了大事。田间的野兽，你们不要害怕，因为原野的牧场又已发青，树木已在结实，无花果树和葡萄树必在供给出产。西庸的子女，你们应欢乐，应喜乐于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因为他按公义像昔日一样赐给了你们时雨，且给你们降下甘霖、秋雨和春雨。禾场必充满庄稼，榨池必出美酒和新油，我必要补偿你们，我对你们所派来的大军。 飞黄、东斯、蚱蜢和男子连年所吃掉的收成。你们必得饱食，必要颂扬上主你们的天主的名，因为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。我的百姓永不再蒙受羞辱，你们将会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，此外再没有别的神，而我的百姓永不再蒙受羞辱。